是蹉跎，当然是自己的生活烦恼不会凭空无如不说相声堵上耳朵， 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温暖整个世界。

气中弥漫着威胁，一样谎言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红是鲜血，绿是枯竭。荒唐这一刹我不变，游戏无法破解。